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就是对。 经典名段。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听到这熟悉的词句，想必朋友们都不会陌生。这就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三字经》，很多人都能背出《三字经》其中的经典段落，甚至呢，有人还能够默诵全篇。不过，要说真正对《三字经》有更深了解的，还得说是相声演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天的经典名段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传统相声歪讲三字经。在众多的相声作品中啊，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批讲类的段子非常多，歪批三国、红楼百科、批聊斋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三字经这样一本中国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和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的文学名著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相声演员就是嘴里再能说，从这本区区1500多字的三字经中能批讲出什么精妙之处来呢？您还真别有疑问，人家相声演员不但能把这薄薄的一本三字经批讲得头头是道，而且那角度还是全新的呢。因为在他们口中，这本三字经中可是包含着一个内容曲折离奇的精彩故事呢。你要是不相信啊，咱们就一起来听听由北京二赵之称的赵振铎和赵世忠一起来给我们歪讲一下这本三字经。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怎么呢？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哎。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是啊。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得多。 不错嘛。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还得较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谁公认了？谁供人了？ 哎，人家不供人，人家能够乐， 人家乐是笑话你呢， 是吗？ 啊， 我倒不理会。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出说的，和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我并不是吹呀， 啊， 因为我念过书， 念过书。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一肚子里净书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好都没了格了，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怎么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这可新鲜，这个 一点都不新鲜 啊！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嗯，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这么一下子， 怎么了？ 给乡亲人一大嘴巴。 嗨， 做买卖不敢打架， 是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怎么了？ 烧了一把筷子，整碰到赵元山腮帮子上的。 嗨，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赵元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对大厅，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对大厅， 嗯， 老爷姓奎， 叫什么？ 叫奎多士。 怎么叫奎多士？ 可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爱多管闲事。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啊，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借哪线？ 借那个中榆县。 属哪儿管？ 属中战国所管。 那怎么去？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来回呢 那就得800载。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有法子。 怎么去？ 可以坐飞机。 坐飞机 啊？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有。 哪句？ 闯国机。 闯国机。 这个闯国机就闯国号的飞机。 哦，那是头一架。 头一架。 嗯， 驾驶员能力大。 谁呀？ 姓高。 叫什么？ 叫高祖兴。 有什么能耐？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他真有能耐。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很快。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谁呀？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哦， 苏老全跟赵燕山是把兄弟。 得，这官司有照样。 一面官司。 好打。 好打呀。 嗯， 给乡亲人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10000块大头啊？ 是啊。 乡亲人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刺讹诈。来呀，我重打 40。 27。 20。怎么打27呀？ 书上有啊。 哪句 啊？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哼，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对对对，这辫子打开拴在房梁上，拿锥子扎在筷子骨。 什么刑法？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嗯，比不叫还自请苦呢。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招了，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嗨， 香九龄好惹。 嗯，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他妹妹是谁？ 小香水。 小香水 那玩意儿唱梆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嗯，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嗨，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他二大爷是 窦尔敦。 窦尔敦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啊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琦、小脑的官赵必要劫牢反狱。 嗯， 再一档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哎呀， 归期没打起来， 怎么 让你们一家的6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哎，三字经里和我们家人吗？ 有两句啊。 哪两句？ 马牛羊鸡犬事。 别少说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时中合说的传统相声歪讲三字经。怎么样各位朋友，您看看人家赵振铎这三字经讲的是别有风味吧。说起这歪讲三字经这个段子，和一般的批讲类相声作品其实存在着很明显的不同。像歪批三国、红楼百科等节目，都是通过相声演员对原著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进行杜撰和歪讲，从而达到翻斗包袱的目的。而歪讲三字经中却是运用三字经中那些人们熟悉的词句，通过借字抄音、歪批歪讲、偷换概念等方法进行巧妙的串联，从而组成一个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全新故事。而这个故事又不仅仅拘泥于三字经之内，在赵振铎、赵时中所表演的歪讲三字经中，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他们把唱梆子的名角小香水说成了香九龄的妹妹，让窦尔敦成为了窦燕山的二大爷，可以说是来了一次空间时间上的大穿越。也正是通过这样的荒诞设计，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巧妙绝伦的包袱，让人们在开怀大笑的同时啊，不得不感叹相声演员那份机智与敏锐。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刘若英演唱的《人之初》。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一天，那一座阳光灿烂的跨海大桥，你说只要一直跑，那一边就是我们的天涯海角。那一夜，那一片星光灿烂的白浪滔滔，你说我们很渺小，躲也躲不掉命运的心血。